萬元報酬，開設大量快旅戶口讓集團操控。集團大部分成員身處澳門，利用網上銀行服務收取款項，並且處理大量來歷不明資金。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南海北部同華南沿岸帶嚟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71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103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07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3点，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4元跌4元，美团159.7升1毫，阿里巴巴82.35跌1.25，快手66.75升3.4，中国移动51元升5.3，恒生中国企业70.16升4.8，盈富基金20.38升6仙，京东集团198.6跌3元，比亚迪股份261.2升6.4。汇丰控股50.95升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832，瑞士法郎8.155，澳元5.561，加元6.112，新西兰元5.082，欧元8.3794。每百日元对港元6.1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7点，跌70点。港金报1740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46美元，卖出185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在太子道东。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彩虹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就影响到观塘绕道落去太子道东的支路比较多车一啲。提一提大家啦，电车服务因为要做紧急嘅路轨维修，而家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南康街嘅东行线，仲有就系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西行线服务咧，都系暂停咗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是相当之繁忙的，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广东道和柯士甸道交界比较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点正，听朝早日出时间是早上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苏屋村杜鹃楼、牛头角牛头角下村桂新楼、屯门恩田村喜田楼、北角英皇道293至299号船工大厦、沙田广元村广象楼、铜锣湾告士打道264至269号海工大厦。 油麻地上海街17至23号幸福大厦，元朗平辉径38号良才大楼 A 座，元朗朗平村喜平楼，葵涌新葵芳花园 E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我是陈明喜，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吧，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家人爱香港，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而家我哋讲紧社交距离措施，我哋放宽咧，总有一啲大嘅聚集会出现嘅。其实而家喺个社区上仲有呢个病毒存在嘅话咧，传播嘅风险仍然系存在嘅。如果你是未打疫苗或者未打足相關疫苗的話，感染後患上重症死亡風險一定是高的。如果是到今天還在猶豫未注射疫苗或者未打齊疫苗的，希望盡快了。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10本週推介， 凭住 Sweet But Psycho 呢首嘅作品咧而走红全世界，但系听讲咧，原来佢细个真系咧住匀全世界，成日都要搬屋嘅吓。唱歌好掂嘅 Ava Max， Maybe You're the Problem。 Always say you love me, but you always make it all about you, especially when you've had a few.All the things I heard from your ex, now they make a whole lot of sense. Already feel bad for your next, to have to put up with you. Oh yeah, worked on myself, opened my eyes. You hate my friends, turns out they were right. It takes two to make it all go right. 这歌可以说是很流畅，上升两级占第八位， Ava Max 的新歌 Maybe You're the Problem。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5月25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嗨，好开心好开心啊。好重要嘅要讲三次，所以我要讲多次，好开心啊。 好开心好开心係。 係啊，因为等咗好多年终于都等到啦。即係其实好多年呢，大家对住个电脑去扑呢个演唱会飞呢都系好辛苦嘅事嚟嘅。即係不但止晨早流流要即係冲返 office， 我哋上次都讲过啦。 要一个收得最好电话嘅地方。 跟住仲要系咁 F5 再 F5 咁样，都仲要驚系揿唔到。即係因为有时你都知嘅，系有啲人呢系好奸毛嘅，系会用一啲唔適當嘅程式去買飛嘅，即系佢會變咗可能打尖買咗十幾張咁樣嗰啲電腦程式，咁啊，即系令到好多真係想去音樂會嗰啲朋友仔，佢就冇辦法去欣賞到呢啲嘅 concert 或者買唔到飛啦。咁啊，終於今日有一個好好嘅消息，我覺得係對於好多樂迷嚟講。就是呢一个实名买飞终于都开始咗有呢个商讨嘅阶段啦。 係啦，亦都会有係啦，即係Mirror 啦 ,Tyson Yuki 啦，咁样即係主要呢两个单位近期你会见到就係佢哋嘅 show 嚟緊就会做呢一样嘢啦。 冇错冇错。其实我会觉得咁样嘅有喜亦都有忧啦，同时间即係当然大家都会好希望係实名买飞，因为即係有一个情况就係可能即係而家未知道到底嗰个详情会系点，咁但係我深信大家嗰个心目中就係可能可能每个名或者每个身份证佢可能限买咗 let's say 四张咁先算啦，我当㗎咋，假设㗎咋吓，咁可能即係到咁变相可能公平啲，咁大家都多咗个机会去买飞咁样。咁但係同时间我又喺度諗，即係你都知我个人系衰㗎嘛，即係諗完啲好嘢有时又 諗 返 啲咩唔好呢， 係啦，又有一啲机会就係、是、即尤其我哋做呢啲行业都会嘅，即係有时啲时间好难掌握，就係、是、都经历过有一啲演唱会以前买落飞呢臨時嗰晚有工作咁样，或者可能迟咗收工 赶唔切 赶唔切，咁有时可能会话啊係啦，不如同你交换啦，或者可能啊不如益下自己身边啲朋友，我睇唔到啦，你去睇啦咁样。咁呢个情况我亦都深信係屡见不鲜嘅，咁啊我深信大家都经历过。咁但係到底喺呢个实名制底下会唔会就成为咗係惨啦，我买咗张飞，咁可能张飞真係跟我个名嘛，跟我个身份证号码嘅时候，咁我咪如果真係臨時有事我咪调动唔到囉咁样。 即係就算我实名买咗张飞，咁跟住但係如果我想即改啦，会唔会容许又咁样呢，咁但係咪改嘅时候亦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係咁可能嗰个原本嗰个出发点有机会嗰个功效就会打咗折扣啦，即係唔会话完全冇啦，可能打咗个折扣啦，即係黄牛党嘅朋友咧，照样可以 都系买续买咗先咯， 就俾你可以转名咁。 系啦系啦， 即系呢一个就冇完美啊嘛，因为 冇错。 因为其实喺呢一样嘢推行之前，你啱啱讲嗰个情况，真系亲身感受过。 嗯， 你买演唱会飞系买你买紧未来发生嘅事情。 系 系啦，咁但系你真系唔会知道未来系几时，自己有啲咩嘢噶嘛？即系譬如佢开可能四五六日咁样开四场咁啊，以前都试过，唔系净系演唱会嘅，有时睇舞台剧或者咩都系，你真系要估究竟到时嗰日我有冇机会可以准时放到工咧？ 系 你真系有少少搏嘅成分嘅。咁星期六日可能会好啲啦，咁但系变相竞争又大啲咯。咁 冇错， 即系真系都试过无数次系。即係預先一早幾個月前買完，去到嗰陣時 真係有嘢做嘅， 係啦，或者你趕唔切嘅發嘢發生嘅依樣嗰樣咁樣，係有一種少少風險喺度嘅。咁但係呢個係不嬲都有嘅，大家應該買開飛咧 都慣㗎啦， 都慣都感受到㗎啦。 咁但係以前唔緊要嘛，即係都會覺得點都個心買咗先，到時肯有一句一定聽過啫，到時肯定有人睇嘅。呢個係大家都會有嘅心態嚟㗎嘛。 即係都唔一定㗎，係 啊， 都唔一定㗎。有陣時 你試過冇嘅，真係 都試過㗎。即係譬如好耐之前啊，你當我買咗兩張飛，跟住同我去嘅朋友有臨時嗰日話唔得，咁我就即日揾其他人去啦。咁 都揾唔到啊嘛， 都揾唔到啊！即係但係係出名啊！嗰時嗰個咩演唱會，我真係唔記得咗。 係，但係係有咁嘅事情嘅。 係啊，真係即日揾咧，你揾唔到朋友同你去睇，因為大家嗰日真係唔得。我仲要星期六嚟啊，嗰次係。 跟住最後我就自己一個人睇咯，變咗、哦，即係嗰張飛冇辦法。咁我 friend 就話冇啊，咁佢照俾翻錢咯，冇辦法啦，即係轉讓唔到，揾唔到朋友嚟。咁但係冇啊，就最後我就自己一個去睇 show 咯。 你講呢一個嘅狀況都唔夠慘啊！即係有一個狀況係點咧？就是、 你個邊個救我慘嘅環節嚟嘅？ 你邊個救我慘？ 邊個救我慘？ 有一個再慘啲就係咧，即係幫人買飛呢件事就係永遠都係最慘嘅。同、哦、你講，即係總會經歷過就係幫朋友身邊嘅朋友買飛咁樣啦。我試過有一次，真係幫朋友撳嘅啫，咁就幫佢撳完，喂撳到喎，真係好好彩撳到，問佢喂你係咪真係睇㗎？你真係睇，我真係幫手撳㗎啦。咁佢真係睇㗎，真係睇㗎。喂，好難搶啊，幫手一齊撳啦咁樣。咁最終佢撳唔到，但係我好好彩撳到，撳到俾咗錢，張飛攞到手。嗯 跟住 然後有一日覺得，喂，唔好意思啊，喂，你知唔知有冇得改噶張飛？冇得改，點有得改啊？你揀咗日子，揀咗位噶嘛，係咪先？喂，我嗰日真係臨時有嘢做啊，去唔到啊，咁樣。咁我點啊？俾咗錢咯，你俾翻錢我先，你唔好講咁多，你俾翻錢我先啦，我幫你俾咗錢噶咯，咁樣。喂，唔係啊，你睇下有冇人要啦，即係實有人要嘅咁樣。咁啊，冇辦法啦，即係最後，即係嗰陣時就可以，都仲可以叫做話啊，上網睇下有冇人放得出去，即係俾讓俾其他想睇嘅朋友啦，咁樣。咁然後而家呢一個情況底下，我就會決定一樣嘢就係、是，以後我都唔會幫人買飛， 啦 一定唔會幫人買飛， 係啦，自己的事自己做啊嘛，細細個阿媽教落啊嘛， 啱啊咁樣。 但你講起呢樣，即係必須要重申，我哋唔係覺得呢樣嘢唔好，只不過係我哋喺度幻想，或者叫做 relay 翻以往自己喺買飛時候嘅一啲體會啦。 係， 你頭先嗰個就係話你個 friend 買唔到，你買到啦。 嗯， 仲有一個情況，我都出現過。 係， 我同我 friend 同時都買到。 系， 即 系 系啦， 大家一齐抢， 系啦，就话 一齐都抢到， 系啦，就大家都抢到，咁跟住就停咗喺度啦。咁啊，喂， 点算？ 我又入到，我又入到，咁点啊？买咗先啦，买完之后，到时身边都有啲朋友中意呢个嗰时周杰伦啊，呢个我就记得，系啦，一定会有朋友一齐上去睇噶啦，咁样。 哦，系啊，系啊，呢啲一定噶嘛，每年都系， 以前难得入到， 每年一度嘅五月天啊，周杰伦啊， 呢 啲我都系咁。 嗰啲读书嘅时候， 总之大家有时间就揿咗先啦，咁样。 系啦，即系你难得入到就话得噶啦，买咗先啦，咁样又嗰啲咯，即系都有一个咁嘅情况，两个都买到。都唔係咁容易 嘅。咁但係最後你嗰陣時，即係大家都買到啊， 好難先至揾到好似之後請阿妹睇啊。 哦， 即係阿妹，你揾個 friend 啦，我哋真係多兩張飛，因為你想揾朋友去睇嘅時候，咁有啲就話可能佢自己買咗啦，有啲就話 時間唔啱啦。 因為嗰時買都即係都有少少零用錢定係點咧，都唔平，即係唔係買最平飛嘅，即係中間前少少嗰啲咁啦，未去到四位數字嘅。咁啲 friend 有啲就話啊好貴喎咁樣，話你請我啊睇咁。咁你第一下揾 friend 梗係唔係諗住請佢睇啦？ 係啦，梗係啦，好蝕噶嘛。 咁但係最後就冇啦，咁就。叫咗阿妹咯，阿妹我就唔收佢钱咯， 真系好好咯呢个哥哥， 系啊，但系 friend 嗰张你收咗，我帮我收啦。 我可唔可以做你细佬啊？咁你请我睇， 而家我想做你细佬多啲啊。 咁啊，但系即系都系嗰样嘢嘅，我觉得因为喺而家呢个阶段，我深信未好多嘅 detail 都未落实啦，好多细节未落实，到底系嗰个形式会系点咧？有冇机会可以买咗之后，万一真系唔得，可能喺开 show 之前有一个时期系可以俾大家转。到名，我谂好多细节都未落实，咁我亦都觉得啊，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讨论空间啦。即系、其实最终都系希望，我谂系咁多个乐迷可以得益，即系同埋亦都可以完成翻咁多年乐迷嘅心愿啦。因为都讲咗咁耐，真系要买到飞咁样。咁我谂今次即系做一个咁样嘅第一次嘅试验，系大家都应该开心嘅。咁我谂对于唱片公司啊，或者各方面，即系整个乐坛嚟讲都。是一件好事情嚟嘅， 系因为买飞依家嘢真系好鬼复杂，即系好难咧，叫做每个 party 你都可以 满足得晒， 满足得到，因为有好多玩法噶嘛，买飞即系唔系净系你香港，或者唔系净系音乐会。嗰时候我好记得去外国想睇NBA 咁样， 系 咁佢嗰边嗰啲买飞咧就好得意，基本上咧你好难买到一张全新嘅。嘅飛啊！咩叫全新嘅意思？即係唔係好似哦嚟緊呢場波啦，咁你就可以walk in 喺個網度買，好難嘅。 係點樣買？ 因為咧，佢哋外國嗰邊佢哋 啲籃球賽，咁佢哋係即係譬如跟城市咁樣，咁即係譬如香港咁，你有時會主場，咁就其他隊過嚟打咁樣嗰種噶嘛。咁嗰時候我就想睇湖人咁樣，咁跟住我記好多年前啦，咁啲朋友就即係 check 過啊，揾咗嗰邊啲朋友幫手 check 就話都幾難買到全身正價買到，跟住個原因就係佢哋嗰個飛嘅啲座位賣嘅方式咧，好多都係當地嘅球迷其實佢已經買咗月票。 哦， 佢哋已经系有，即系已经 mark 晒噶啦。就算系平飞贵飞咧， 都已经满晒， 已经系 mark 晒。佢哋系包晒到啲湖人主场嘅话咧，佢哋已经系 mark 晒 booking。咁你点样 停车场位月费咁样？佢已经包咗嗰个位噶啦。 系啦，咁要点样买到咧？就要去二手市场咯。因为有一啲球迷可能佢系真系成个月每一场嘅飞都有噶啦，但佢未必每一场都睇到，佢就会放翻出嚟。 哦， 咁呢个亦都牽涉到，因為佢本身嗰、那個佢有嗰個你當好似會員制咁樣樣，有呢啲嘅因素之下啦，咁就會衍生到點解嗰個二手市場都幾蓬勃，好鬼多嗰啲咩 ticketing 嘅網站嘅喺外國嘅，咁咧嗰啲又係另一套玩法，跟住又係好煩嘅，你去到即係買，跟住去到嗱呢、這個就睇美國 NBA 嘅嗰個經驗啦。另外一種買飛經驗咧，又係好鬼複雜嘅，去日本環球影城你都去過啊？ 嗱呢個係啊，佢又係買預訂啊， 係啦，咁跟住佢好多唔同嘅設施咁樣樣，你梗係想玩暈曬啦。 Fast Pass 佢就有 Fast Pass 俾你買，但啲 Fast Pass 咧又唔係全部嘅設施都會有 fast pass， 係啊， 或者你呢個 package 可能係只係 A、B、C 三種咧有得 fast pass 嘅， 係冇錯。 跟住你呢個 package 就 E、F、G 咁， 係。 但有機會最熱門嗰啲咧係分散喺唔同嘅 package 裏面， 係啦，或者你要買一啲真係最貴價錢嘅，你先可以玩多幾個項目咁樣咯。 好鬼攰啊！買 飛，但我試過咧，其實真係玩唔曬嘅。 玩唔晒， 因为呢虽然你买咗 fast pass， 但你会发现入到去要排都系仲系要排队嘅嗰条 fast pass， 因为都有好多人 辛苦嘅， 好多人买 fast pass， 系啊，所以我嗰阵时大概都系买一个中位数字嘅 fast pass， 咁啊可能大概你如果一玩到四五个就已经好叻噶啦，咁样， 所以都系咯，即系好多种玩法咯，咁而家就呢个大家渴望咗咁耐嘅实名制啦， 系啊， 即管睇下之后会点样发展啊，等咁多位乐迷 期待一下。 可以開開心 心，開心事，開心事。 奇妙在瞬間跌入這愛循環，如扎族就是我一個。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摩，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行接落中更高，谁敢挑战？迎声苦涩，长枝消怕，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吗？未及快跳进这座阔宇宙 ，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无穷之中放纵温柔。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Dude,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脊椎，即使伤心空虚，唞一唞，送你松开苦思绪。万籁寂静，别到心虚。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Wake up， 太阳最远。

陪衬，只想交互快乐也可陪伴下半生。 嘅 T Rex， 主唱嘅谷子乔《爱无余地》，为咗你中意嘅人咧，系咪可以真系默默付出做佢背后嘅嗰一位咧？定还是容忍都有个限度，去到某个位你就会转身走啦？ 你和谁总算合适的爱侣，以为忘。跟我幸福的证据，再回头躲进历史里纷追，还是盖着自尊忍痛后退。你声线在耳边来回地播，你轻放在我肩。风的记忆被翻起，脑内仍像未依稀，眼内仍着泪光怎逃避。如果秋季落叶为美，冬天过后仍旧不舍不弃。信幻想这个你会从来给我另一种结尾，我仍然想努力演换出戏，还是怕学习欣赏缺陷美。尘封的记忆被翻起，脑内仍像未依稀，眼内仍着泪光怎逃避。 极心悲，往后遗留着只剩距离。如果可以逐渐忘记，怎么最后还是舍不得你？放手太易，回忆的事却怎有止？再回头一试，再淡忘一次，尘封的记忆被翻起，脑内仍像未依稀，眼内仍像泪光怎逃避？回忆可以慢慢忘记，怎我用两秒遗弃这个甜蜜又残酷的你？曾发誓能共度生死，一转眼落极心悲，往后遗留着只剩距离。如果可以逐渐忘记，怎么最后还是舍不得你？ 嗰种唔舍得，可能系因为要接受啊，接受同埋承认自己将要改变。听过张浩然嘅派台作品。今日叫做《尘封记忆》。改变是一个难的地方，特别是你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接受新的挑战。但 着孤单温室，这孤单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天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案，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勿既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来念。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失，你似所想，心变做翅膀，扬眉而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永远在探险。走不走，没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问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狂向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

奔神，今日呢位嘉宾要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啊！ 系啊，唔知道佢人生呢几十年有冇啲意想不到嘅事情发生呢，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陈明喜春望外， 咩几廿岁啫？人哋三十岁啫嘛，讲到老晒。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ohnson 陈明喜嘅，你好。 Hello. Hello.你好啊！ 我哋送卷轴啊，你啊，今次呢一卷就系啊， 系啦，等我解封先。呢一卷咧， 好正式啊，真系包好晒。 系啦，就系咧， 陈明喜出望外。 好啊，好啊，好一句啊， 系啦， 个喜字其实好发挥噶，咁跟住我哋本身有谂个喜怒哀乐嘅，咁就即系有唔同嘅情感喺里边，就喜出望外咧，就点都系 正 面啲，系啦，咁、 啊、 所以就最后拣咗呢一卷嘅， 冇错， 好啊，多谢啊， 喜怒哀乐储住先，迟啲出多几首嘅时候，可以多啲情感可以、可以 cover 到，冇错啦， 系啦，因为我哋睇你嘅社交平台知道你已经。踏入呢个三字头咯， 我死都留呢一句俾你讲，我点都唔会讲啊！ 即首先呢一样嘢，对于你嚟讲，有冇喺嗰啲即临近三十有嗰啲转字头嘅危机咧？叫做 其实咧，以前咧，我成日会觉得点解啲人会有呢个压力咧？即我想象唔到点解要好似三十岁就一定要，哎呀死啦要点啊点咁？但自己真系踏入就 feel 到咁咧。但系我其中一个目标咧，就系、是。要擁抱自然嘅，係啦，就唔好俾呢個嘢變成壓力咯。係、啊，咁我自己冇覺得，哎，一定要點啦咁，但係就有一個唔知嘅莫名其妙嘅轉變咯，都係咯，好似，但係咧，我以前咧每年生日咧真係會喊嘅，因為我覺得啊，時間過得好快啊，由第一歲啊，好似成日追唔上嗰個歲數啦。 嗯、 但係今次咧無端端係第一次好耐嚟講，我真係覺得哇！好啊，三十啊，嚟啦咁样咯， 即系拥抱咗嗰样嘢。 系啊，有一种哦，都而家所有嘢都系一个轨道啊，咁继续咯、啊，咁样咯。 嗯， 系啊，所以我冇谂过三十，反而系我可能呢几年最接受、最拥抱嘅一个生日咯。 会唔会系因为可能真系慢慢即系、就是、经历咗一段时间，慢慢真系好清晰知道自己嘅方向可以点样行，各方面生活上啊，都好多嘢好似慢慢好知道自己想要嘅嘢系乜嘢，所以。令到你嗰個心情都好似平穩咗好多喎、 啊。我諗都好大關係嘅，因為之前成日覺得追唔上咧，某程度都係覺得好多嘢自己未做到啊，或者未揾到啊，或者唔夠啊咁啦。咁可能過去一兩年就即係都覺得自己都啊都真係好盡力啦，即、就、係、是、無論唱歌定演戲定係音頻治療嗰個工作咁樣，咁所以就覺得即係都係一個自己好接受到嘅進度咯。系啊，咁同埋系啦，經歷咗又其實呢兩年大家都好多經歷啊、起伏啊咁啦，咁都覺得哇平平穩穩已經好開心啦咁樣。 有冇一啲嘅範疇係以前真係再早啲年，可能即三四年前嘅話，自己可能都未睇得咁化或者咁容易諗得通，但係到呢一兩年而家發現到，哦呢啲嘅問題原來喺你眼中都唔係啲好大嘅事情啦，或者都已經消化得到啦咁樣噶。 我谂最大始终影响到我嘅都系音乐啦，即系事业啊，歌手事业啦。咁咧以前咧一出道嗰几年系好哇冲啊爆啊，即系点都要达到某啲嘢感觉。咁但可能因为自己大个啦，或者已经出道咗几年啦，又而家揾到一个新嘅风格，即系用音频治疗去融入流行歌嗰、那个初衷，或者嗰个背后意思系想分享多过要达到某啲嘢啦，又唔同咗。加上疫情啦，即系所有嘢，即系所有都停顿晒。咁我哋平时爱嚟定义成功啊，一啲成绩嘅嘢都停咗啦，或者唔同咗啦。嘅时候咧，就喺嗰个位转化咗咯。即系而家系有呢、這、一个概念嘅一啲單曲啦，跟住出到嚟，大家真係覺得啊，聽完放鬆咗，幫到自己，我就已經係好開心咯。 係啊，所以呢一個位係最大嘅轉變。但係有咗呢一個轉變，我個人都放鬆咗。其實嗰個做嘢嘅自俾自己嗰個自由嘅心態都多咗。 係，但係會唔會都有一種曾經出現嘅壓力，就係將音頻治療放喺自己啲歌度？呢一個係一個幾新嘅嘗試，或者未必知道即係香港嘅聽眾佢哋會點樣即係感受呢一樣？有冇出現過呢個壓力咧？ 有啊，有啊，有啊，非常非常大。其實係啊，開始之前真係有諗過係咪要咁樣做，因為好嗰時講緊年幾前仲係完全冇呢個 concept 添啦，可能係，所以係驚唔接受啦，完全覺得你 wee 嗡嗡 啊，會覺得係咪神怪嘢？咧即係唔了解嘅，唔會咁諗。 或者覺得哇，佢而家搞到咁啊嗰啲， 發生咩事咧？做咩啊？ 嗰啲咧好容易錯曬。咁但係嗰時好多隻身邊嘅朋友或者音樂監製公司屋企人都會好支持，即係佢哋都覺得咁唔係啊，即係呢樣嘢冇人做，同埋即係真係陳明喜做到啊嘛，係咪？即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做呢樣嘢？咁呢個係你分享到嘅嘢，咁就試下啦。咁特別係監製咁樣講。嘅時候就俾咗一個強心嘅係咯作用俾我咯，即係唔好追求為咗追求一個成績而特登去到出到第五年就做啲好大流行 K 歌，但係唔係好屬於自己嘅嘢，其實冇意思㗎咁樣咯。 係，同埋因為你嗰個狀況就真係因為你有學過、了解過嗰樣幫到自己，你放落去，因為唔係一種叫做gimmick 或者我突然之間興就攞依樣嘢放喺自己歌咁簡單。我覺得呢個亦都有一個好根本上嘅唔同咯。 都係啊，同埋咧，即係都係一個好奇怪嘅，即係。緣分，因為如果3年前我決定做呢樣嘢咧，又唔會有咁樣嘅效果嘅。我諗，因為嗰時都大家唔需要呢樣嘢，係啦。但係真係又係咁啱呢幾年，我自己都係，大家都係需要多啲呢一啲 healing 啊、放鬆啊、心靈嘅照顧啊，又所有嘢都係咯，跟住自然嘅嘢都啱。 講到你啱啱即係都講到，可能呢幾年你會比較需要，可能多咗一啲音樂治療嘅process 啦。咁會唔會話除咗事業以外啦，生活上對你嚟講，可能踏入30歲對你嚟講有啲好明顯嘅變化，或者自己好感受到，咦係生活上有啲嘢真係唔同咗喎，喺其他方面咁樣。 我冇結婚 ，OK？ 唔係冇問你呢樣嘢，又唔一定係呢樣嘢嘅。 幾時諗住結婚啊？跟住就 係啦。 或者身體會唔會已經年紀開始即係進入咗另一個階段啦？ 睡咗2個禮拜，突然之間 突然就好啊！ 覺得個人攰多咗啦，唔知點解。 冇咁咩啫，冇咁勁嘅成件事，好明顯啦。我覺得唔係嗰一日或者嗰個禮拜咯，係踏入緊嗰個時間，我已經開始嘅。我諗係一個責任心，係啦，即係但我呢樣嘢係用咗好耐時間解決，即係因為做音樂其實大家都知收入唔穩定啦，咁我都有個感覺就係我都唔想永遠要依賴爹哋媽咪嘅一啲即係住宿上成嘅支持咁樣咯，咁所以我都係想諗住起碼30歲嘅時候係做到完全自立獨立。收入啊，或者是生存的一个能力咁样咯。咁其实做埋音频治疗师呢样嘢就真系帮到啦，因为系一个稳定嘅副业啦，系啦。咁加埋平时真系唱歌表演或者写歌嘅一啲收入就。緊緊達到呢一個目的啦， 即 係 可以一步一步咁樣 achieve 到自己想嘅呢一樣嘢，即係獨立起上嚟啦，可以慢慢。 係啦係啦，這個係我俾咗自己一個實際啲嘅改變咯，係啦。 睇嚟你嗰個自理能力應該都係強嗰一種嚟嘅， 係咪 除咗煮嘢食咯，我諗，因為我煮嘢食真係好差，真係地獄級，即係唔講得笑，唔係普通嘅唔得咯，係真係會係病啊嘔啊都試過啦，係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他嘢都幾 OK 嘅。 但係你頭先講嗰樣就係煮嘢食嗰樣，你係都有嘗試過啊？自己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咁樣 咁即係都要生存，都有嘗試煮係嘢食啦。咁即係平時求其炒，因為我唔食肉啦，咁啊好好多啦已經。如果唔係可能已經病咗。但我就咁會亂炒啲菜咧。但我成日都唔想抌嘢食啦，但我又成日都過期啦啲菜，咁就成日都亂炒，炒完就肚痛咁樣咯。 因為菜嚟。講都好難。 即雖然我都唔係好識煮嘢食㗎，但我覺得處理肉一定係難，因為生熟嗰樣嘢菜相對地好似容易啲。 係 係係啊，但你唔知嗰個椰菜係咪過期㗎嘛？我擺咗好耐啫，但你唔知㗎嘛？咁我唔忍心抌咗佢㗎嘛？ 咁所以呢個我諗係將來其中一個 target 就係喺呢一方面治理要再進階少少係嘛？ 好啊，呢、這個下年嘅時候睇下有冇進步。 有冇嘗試即係花過一啲功夫去學習下煮嘢食啊？ 有我有嘗試睇下片啊嗰啲啦，但係都冇用嘅，唔知點解係跟住曬都冇用。我跟住嗰啲 instruction 咧，即係譬如我叮一個嘢，佢叫我將個饅頭包住個抹手指擺入微波爐叮啊嘛，咁做啊，跟住微波爐著火喎， 係 啊，咁關我咩事啊？我真係 微波爐已經係萬能嘅咯，好似咩都煮得熟嘅咯。 唔係啊，我都唔錯，跟住曬佢寫嘅啫喎，咁我就放棄咗。跟住 有冇覺得自己煮嘢食呢方面真係冇天分啊？ 我覺得係。咁都要唔好咁啦，即係都即係唱歌啊，成都已經攞曬天分啦， 都好嘅，起碼潛心喺音樂嗰一方面，就少咗啲其他方面嘅誘惑感 啦， 係 咪？ 於是係咪少咗一樣，即係你好想學，但係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學得識嘅嘢咧？即係其他嘢平時都好少嘅咁，即係主要係其中一樣。 係啊，即係學極都學唔到，注定啊！咁但係都好嘅，因為咁樣即係揾人處咯，第時係咪？ 呢個緊要啊！咁、因為呢個喜出望外一個意思，即、就、係、是、遇到一啲好嘅事情，令到你好即係開心啊，各樣嘢啦。 哦 ，OK。 即係呢段時間，我知道你一定其中一樣會講，一定係音頻治療呢樣嘢遇上咗令你開心。如果撇除呢一樣，仲有一啲咩你覺得喺呢一段嘅時間係啦，即係個時間幾長，你自己可以決定。真係遇到一啲人啊事啊發生喺你自己身上，你覺得即係而家嘅我係開心嘅喎。有冇咧？ 都有好多喎、其實係啊，可能自己開始咗音頻治療都學識多啲感恩呢個心態咁樣啦，少少嘢都，所以你問我即係可能即係日常一啲朋友啊嗰啲已經係一樣嘢啦，但係以前可能唔會咁諗咁樣學識咗一啲，譬如最近有去學下整香水咁樣啦，係咪先？點樣自己聞完一堆嘅唔同嘅精油，跟住揀一個。即係調一個自己嘅味道，即係可能呢啲好簡單嘅嘢，但係俾你感受到一個創意啊，或者一個自己嘅主導權啊，自己嘅啊，其實自己適合咩咧？呢個過程我覺得好開心咯、啊。呢、這個 me time 係咪叫做？ 係啊 係 啊。 係啦、有呢樣嘢啦。咁跟住最近一間都可以分享就係最近拍 MV 我都出現唔到啦，因為有啲掣肘翻唔到嚟咁樣啦嗰時。咁跟住因為咁咧，我就急 call 咗好多朋友。咁疫情之下咧，佢哋都二話不說，兩日後就出。咗嚟幫我客串呢個 MV， 等佢完成到。咁呢啲又令我覺得哇，即係不知不覺身邊都好多好嘅朋友，即係因為做嘢呢幾年都認識到咁樣，係啦。咁跟住當然之前聖誕有機會兩年後終於翻加拿大探親啦，咁、見到好多即係好耐冇見屋企人啦。咁嗰個屋企人嘅時間已經係好珍貴咯，係啊。咁當然身邊即係譬如男朋友嗰啲都係好重要啦。係啊，同埋隻狗啦，陳明朗啦，都係好重要啦。係啊，所以我真係好多嘢發生嘅呢排呢幾年，但係你問我真係令我覺得最開心，可能都係呢啲點滴生活點滴。 我覺得好似好開心啊，因為每一方面都即係感受到佢嗰種滿足，即係可能第一就係佢可能阿 Jocelyn 你未必會話。啊，樣樣嘢要求得好複雜，或者可能將嗰啲標準擺到好高，反而頭先聽到你講嘅都係一啲啊，其實大家安安穩穩，可能可以有時間可以陪到屋企人嘅，有時間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經好 OK。會唔會而家嗰種嘅心情 keep 住都係咁樣諗？ 係啊係啊，我有呢個係一個改變嚟嘅，因為咧我出道嗰時咧其實喺台灣嘅，咁嗰時亦都有機會去內地市場啦，亦都當然翻嚟出廣東歌啦咁樣，但係嗰時咧係真係。即係好開心啦，有得周圍飛見世界，但係好唔穩定咯個人，因為有時係誇張到一個禮拜為咗工作可能飛三個唔同城市咁樣，有時起身咧都唔知道自己喺邊，我真係試過起身係要用兩分鐘諗下我今日喺邊咁樣，係啊，即係當然係我唔想講到好似好唔開心有呢啲機會，但係始終個人係唔穩定咁，但係因為呢幾年所有嘢慢咗或者咩有個即係當然好多嘢都係唔好啦唔開心，但係有個反關係嘅得著就係。啲嘢好似扎到根咁樣咯，喺翻香港 或者同朋友、同屋企人咁樣，係、啊，所以而家係喺呢一個穩定安穩嘅狀態就開心啦。 係咪生活上自己追求嘅都會係一啲好似啱啱講嗰種比較，即係叫做固定一啲 stable 一啲，即係慢慢嚟嘅嗰種感覺咧？即係聽落去 係。是啊是啊，因为我觉得好多嘢都是真的不赶得咯。是啊，如果赶的话其实那件事就是为了赶而做，不是你本身想做而做这样。所以其实最结果是帮不到自己。 嗯， 是啦、啊、这样一个心态。 同埋太刺激的是不是都通常都好少。 怎样为之太刺激 你可不可以讲清楚， 例如坐过山车那些。即是这些都是叫好刺激，或者真的可能去一些 trip 是可能很探险性的。即是这样好像跟你刚才讲那种就有种分别。 即是可能试一些自己从来都没试过去做的东西这样是吧、 嗯、但不是喎，这些又会个开心过。嗯，因为始终都喜欢那个冒险探险感觉的挑战啦、嗯、是啊，但是如果大世界即是看回几年的话、嗯、很难想到那样东西为最重要咯，是啦、啊嗯、就是这些日常的东西咯，是啊，但刺激感觉都好 都会的， 是啊，即之前都有分享过怎样行冰川啊，那些超刺激都有试过的， 是所以那些都啱啱你玩的， 是啊是啊，同埋、啊、我想最后就是都是 so far 这个音频治疗单曲系列的反应都比我想象中是好咯，所以这件事是很好开心， 所以在这个系列度都有諗住会是 keep 住一路做下去，定还是可能是一个一年的目標嚟嘅咁樣咧，暫時會。 咁其實而家出了三首啦，叫做第四首都整完㗎啦，咁樣，所以都好快有。咁希望 EP 就下年咯，係、嗯、啦，下年嘅頭半年可以出到。 每一隻喺屋企唔同部分播都可以淨化到屋企個空間。 廚房咁播一隻，跟住洗手間播一隻，睡房一隻，聽一隻， 都幾都可以 家居系列咁樣。 然之後最全部都係播即係伴奏版之後咧，咁佢哋 merge 埋一齊就係一個合奏啦。 跟住鄰居投訴啦， 跟住就可以介紹俾佢咩音頻治療。 因為上次嗰支音叉，我間唔中都仲會喺屋企攞嚟攞嚟。敲下，好似啊，嗯，好似屋企做下呢啲嘢，好似啊，好似舒服啲喎，又真係咁樣。 夜晚行出個廳度，跟阿媽睇緊電視，咁我拎住咗喺手啦。跟住 阿媽冇覺得你係 佢有啊，仔你做乜嘢啊？阿媽你有所不知啦，呢啲叫陰差啊。 教翻佢。但係咧，就頭先你咁講，就係即係做嗰下，好似我覺得自己都幾好，就係有時嗰下儀式感，定係用咗嗰個時間俾自己係重要過其實嗰樣嘢係乜嘢咯？我覺得。 同埋可能唔使好似成日頻頻撲撲諗嚟諗去，都係一啲好趕忙啊、工作啊嗰啲嘢，即係突然有個藉口俾自己，好啦，冷靜翻落嚟少少先啦，個人即係會有種咁樣嘅感覺喺度嘅。 係啊，即係敲得好聽都係要自己心靜。 不再重要，停 又算不个性，由你听没有真爱的证，请生命放下的痴性再唱明，没说话脉搏声言已似风轻，就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这么轻听听自己心声更好听，夜曲越静沉默倾听，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今日我哋嘉宾 Jocelyn 之前派台作品叫《声之静》啊，新闻翻嚟之后佢就会介绍新派台歌《多谢恐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8宗输入个案，再多2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198,400人染疫，9,159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发现多5宗 Omicron 变异病毒 BA.2.12.1 个案，分别是3宗输入，同2宗与太古城中心三期麦当劳群组相关。BA.2.12.1 个案累计有69宗。另外 BA.2.12.2 变异病毒新增2宗个案，患者是上个星期四由加拿大抵港的一对夫妇。本港累計有13宗 BA.2.12.2 個案。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下午開會，與會者簽署確認早前發表的調查結果。公務員低中高層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加幅介乎2.04%至7.26%。委員會主席李聯輝說，華員會未有派代表出席。對於華員會早前提出應該按通脹調整薪酬，李聯輝說，自由社會容許有各自看法，政府在考慮薪酬變動的時候已經參考通脹等的因素，強調今年數據真實，亦都客觀反映市場情況，將會提交政府參考，他不預測公務員最終薪金變動幅度。康文署宣布，即将举行的 Mira 演唱会将会首次在红馆试行实名制。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在社交网页说，康文署一直积极回应市民打击门票炒卖的诉求，致力与业界商讨。现时城市售票网票务系统可支援实名制，加上业界自愿参与全面配合，将会首次在有关演唱会试行实名制。他相信实名制将可以减低门票炒卖和高价代购等的行为，保障公众利益，确保乐迷有公平机会购票，令到演艺行业有更健康蓬勃的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期咧，首先同你报报一宗坏车啦，就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仁爱堂嘅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挤塞嘅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嘅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咧就塞到去龙门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私隧的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同埋龙翔道西行上私隧嘅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福花园，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留在家里，不可以外出，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遵守相关指引，直至完成检疫。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啲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啲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喜出望外，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有陈明喜啦、Justin 啦，咁啊有你头先讲嘅，即系呢个音频治疗嘅呢个系列咧第三首啦，呢个多谢恐惧嘅，咁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鬼呢首歌嘅、再俾你揭晓。 我估先啦，因为我想同估一估同编曲有关嘅。我觉得开始做呢一个系列咧，呢个音频治疗嘅系列之后，其实越嚟越清晰嘅目标啦，可能系咁讲，就系、首歌入边嘅每一个乐器运用，我觉得你都系希望个出发点系佢每个乐器都有一个实质的用途喺度，即系唔系为咗我要做一首歌，我要填满首歌，所以摆一啲乐器入去，而系每一个乐器你 可能都會同監製編曲都思考過話，誒點樣先可以達到可能係有少少音頻治療嘅效果，或者令大家聽落去係舒服呢？因為尤其我聽到一開頭呢首歌，可能intro 嗰個吉他咧，應該係嗰個吉他其實個彈法嗰種聲同平時聽係真係非常之唔同嘅，即係呢一個係絕對我係好肯定有用心思考過點樣令到佢都好似有一種治療咁樣嘅效果喺入邊。 我估埋你就揭曉。 好， 咁今次因為知道除咗有音差之外，今次加入咗呢個框鼓。咁我想估其實係呢一首歌今次去諗就係、是應該揀咗用邊一種即係音頻治療嘅工具，今次加咗框鼓，然後再圍繞住佢嘅聲音等等去再 build 成首歌。因為我覺得佢同音差唔同啊。音差嗰種聲可以叫做濕塗少少喺下面一啲 track， 但因為鼓聲其實佢即係一首歌好多，因為有時講做歌即係嗰個鼓就係嗰個基底啊嘛。咁所以揀咗呢個嘅話，今次可能真係個做法係圍繞住框鼓嘅嗰個節奏啊、個聲音，然後去 build 一啲其他嘅樂器。係個中心就主要係圍繞住佢咯。 係 可能會有呢種唔同咯，同上次用音差嘅時候係啦。呢個我估嘅嘢，咁啊交俾你揭曉啦。係啦。 咁咧兩位嘅鼓咧，其實我覺得都係非常有學問嘅，同埋好高級嘅差段嘅，但係咧，其實今次都唔啱。 哎呀，你嘅諗法都非常有創意啊！不過 我嗰下個心仲有少少開心，今次應該估得幾好啊，都應該中啊， 解釋得幾好啊，就兩個咁啊， 係解釋得好好，同埋係即係如果可能俾我好認真可以諗嘅話，可能真係會咁樣你哋咁樣講去做咯。咁但係點？首先講翻檸檬嗰個啦，點解其實個吉他聲係特別嘅，但係咧，原本寫呢只歌咧，其實已經係在之前嘅事嚟㗎啦。咁咧，之前其實我係喺台北同一啲音樂朋友寫呢只歌啦。咁嗰時咧就純粹係想寫一首好似一個好繽紛去旅遊嘅感覺，即係好似你喺大嘅一條路揸車或者咩都好，前面好開揚咁樣嘅感覺嘅歌。咁之後因為疫情咧，呢首歌就冇 plug 到，冇用到咁樣啦。咁其實佢都有一個國語版，但係結果就冇做到一個主打咁樣啦。咁今次我整緊音頻治療系列，即係講緊係都年紀後啦，我就諗可唔可以用翻呢個嚟重生咧，俾翻個生命呢只歌咧，因為嘥咗對我嚟講咁，所以就攞翻佢出嚟，跟住再重新搞過佢嘅編曲，再填分翻呢一個粵語版嘅詞。去做咗呢一隻多隻恐懼咁樣咯，咁但係最初咧，其實我都好開心去留意到呢個吉他，因為寫呢隻歌嘅時候咧，都係吉他行先嘅，咁咧係估都估唔到係聽咗 Beatles 嘅一首歌，其實係 Paul McCartney 嘅一首歌Blackbird， 聽完之後就 inspire 到呢一段吉他，咁佢砌出嚟嘅慢慢。 OK， 當時係咪寫 demo 嘅時候個彈法都已經係類似而家咁樣嘅狀態㗎？ 其實係，同埋我諗有機會而家呢個吉他直情係寫歌嗰日嗰個吉他嚟嘅添㗎，因為彈嗰位就係 Jerry C 啦，佢就係吉他之神咁樣啦。嗰時錄佢係連拍子機都唔用啦，係好勁嘅，所以我諗冇改過 guitar riff 直情。 咁你話嗰時呢個喺台北嗰陣時寫呢首歌，嗰時幾耐之前同埋 JVC 同埋阿即係 Jarvis 其實點樣認識佢哋兩個㗎？ 咁呢件事就係再幾年前咧，係喺一個創作營度認識佢哋嘅。係啦，嗰時就係喺台北啦，又係跟住七十幾個音樂人混咗一間酒店一個禮拜去一個創作營咯，就識咗佢哋，咁一直係好朋友。咁再之前有一首歌叫《遊樂》啦，都係同佢哋寫咁樣。咁到兩年後就都仲係朋友，咁整緊歌，咁就寫咗呢首歌出嚟咯，係啦。咁所以個吉他就係咁樣啦。咁至於框鼓咧，其實就係因為咁，都唔係一開始圍繞住框鼓啦，就係有呢首歌，跟住我就諗今次講恐懼啦，今次恐懼嘅話，我哋會緊張啦。咁所以如果我想用音頻治療嚟幫助舒緩緊張同埋恐懼，我會點咧？我就會用節奏啦，因為節奏有能力，好似 clapping 咁咧，咪係 啦。咁你最中意 呢啲？你哋兩個都知啦呢啲嘢。 你嗰啲有冇扮嘢啊？ 咩嚟嘅多咗咯，多咗。 你會唔會無知道咁樣啊？ 咁係啦，可以咁樣加快心跳興奮啊嘛。咁相反都得嘅，即係我哋可以用恐懼，唔係用恐懼，用節奏嚟 逼自己的心跳減慢或者身體放鬆咯，所以節奏是一個方法，那就想到用鼓這件事了。咁框鼓咧，其實佢有五個聲線音質咁啦。咁每一個就係唔同打法，就會唔同嘅聲。咁每一個聲都係屬於佢哋個名，就係叫做大自然嘅唔同嘅名。譬如呢個聲係水，呢、這個聲係土，呢、這個聲係風咁樣。係啦，少少啦咁樣。所以一齊打出一個節奏咧，就好似俾一個大自然嘅意境嘅聲嚟聽，咁就會都係有個治愈嘅感覺咯。所以就揀咗呢個樂器啦。 因為我記得上次你話用音測嘅時候哼落。即係嗰個聲音，其實可能個 key 或者嗰個 range 有機會同流行曲嗰啲有少少不同。咁其實框鼓會唔會都有咁嘅情況？ 都係啊，都係啊。所以今次又係再一次麻煩咗 Cousin Phong 去佢加，因為好得意，佢係之後加再入本身一個編曲裏面咯。咁佢就再去幫我錄粵語版啦，跟住佢就要睇下點樣將個框鼓加入去咯。咁我知佢最尾為咗大家唔好聽到係有呢個走音嘅效果，佢係 cut 咗好多個 bass 咯，係啦，等唔好嗡得太出咁樣咯。 係， 但係因為我真係比較少接觸呢一個樂器，可唔可以大概形容一下，其實框鼓係一個點樣玩嘅？係佢類似係嗰啲手搖鼓攞住敲啊，定係佢都係好大套嘅鼓嚟嘅？ 佢係有唔同嘅 size 嘅，但係全部都係可以手攞啦。咁大概係即一個木框，跟住中間有個 皮 咁係啦，咁樣咁就係咁樣手攞，跟住擺喺大髀度托住。嗰、那個圓圈嘅嗰面就係向出咁樣咯，咁、你就可以係啦，咁、你可以譬如個手係打中間啦，個手板嚟即係掃個版面啦，打側邊啦，用手指咁樣都得咯，係啦。大概是咁、 感覺上好似喺打太鼓， 但就唔需要任何嗰啲棍咯， 系、okay, 就 全 手 打， 好、okay, 非洲鼓咁咯，又系用手打。 啊，系咯系咯，但系就因為通常非洲管系啦，就係、是、嗰面向天，你就打落去，呢、這個就係側邊咁樣咯。 同啱啱你聽你講係即係除咗。就咁打落去，其實咪頭先你話啲手指敲落去嗰啲聲，其實都可以屬於框鼓。 係啦，係啦，手指啊，手掌去掃佢啦，或者甚至係可能少少係指甲咁樣一咁樣一掃，又係一個聲啦。咁樣就好多唔同嘅模仿大自然嘅聲咁樣咯。 係，咁如果真係喺音頻治療裏面框鼓佢嘅，即係嗰個過程係點樣樣嘅？即係譬如嚟到嘅時候，即係可能傾咗一陣偈，係咪就會用個框鼓慢慢嘅節奏咁樣樣去啲聲開始？ 我唔知道有冇治療。只是好像我咁，淨係用音測佢啊，淨係用框鼓咁啦。咁應該係冇嘅，因為始終佢冇音測咁 specific 嘅頻率咁樣啦。咁但我相信佢係用嘅一部分咯，即係可能佢要一到一嚟到佢好緊張，要 calm down 嘅，咁可能就用呢個鼓不斷打去令你成個人嘅節奏、心跳、你嘅血液循環所有嘢都減慢咯。咁即係其實如果我而家同你哋傾偈，跟住我不斷咁樣放慢。我把聲，跟住又開始。 我係唔會跟住你嗰個速度嘅，我係唔會俾你影響到我嘅。 爭啲瞓著咗。 我就破佢個 flow 先得。 係啦，其實就係咁啦。其實我會影響到你哋都放慢，咁節奏就係咁樣。 但係頭先講到即係將呢個框鼓運用落喺今次呢首作品入邊啦，即係嗰個編曲入邊咧，有冇話即係因為你都有提及就係框鼓唔同嘅聲音，佢都有一個代表嗰個聲音嘅屬性噶嘛，即係地啊、水啊、風啊咁樣，有冇話即係一啲好元素嘅概念係打完之後可能要？啲聲音啊，啲元素好勻循、好平均咁樣啊，定係點樣樣？即係有冇呢啲考慮嘅咧？ 咁我自己就唔識打啦，所以我就唔完全知道。但係據我所知咧，都係五種打法混合埋做一個節奏咁咯。咁我諗想。要邊個多啲少啲，可能就係嗰個樂手嘅設計啦，即係呢個節奏係屬於水多啲嘅咁樣，就係佢去諗咯。咁今次呢個錄音其實我都係交咗俾樂手啊 John Lee 去自己完全設計曬咁樣咯。 係，咁所以就俾佢去控制，即係究竟嗰個框鼓點樣擺喺嗰邊打法啊咁。 係啦係啦，都係一個創作一個發揮，所以係一個有今次呢個系列好多一個一齊 jam 歌嘅感覺，所以自己都好開心。我都知 cousin 都有話啊，我都完全未接觸過呢個樂器啊，即係都對佢嚟講好多新嘢咯。 係，咁呢一個主題即係關於恐懼，因為呢個廣東話版就揾咗陳明謙填詞。咁、去有冇一啲事情令到你覺得今次呢一首歌嚟到第三首嘅時候，選擇用呢個題材咧？有啊， 其實係好多層嘅。第一就係我係想。每首歌咧，好似一首一首咁樣展開推出啦，咁就好似大家一齊 進行一個自我探討的經歷咁咯。咁譬如對我嚟講咧，如果要做一個自我療愈咧，首先就要揾翻心靜嘅，即係你冇心靜，你咩都做唔到噶啦。其實療愈上，咁所以第一首就係叫聲之靜。咁慢慢而家去到第三首，嚟到呢一步，我就覺得哦，揾完靜啦，又揾完聲之靜啦，咁應該下一個步驟就是去面對翻自己，面對自己的恐懼咁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第二就是我呢一排做音頻治療嘅個案嘅時候咧，一啲一對一嘅個案咧，我聽到好多嘅故事，大家嘅問題其實個根源都係恐懼咯，即係好驚俾人鬧，所以咧我就唔會講呢啲嘢啦，唔講咧自己就噏住啦，就開始有問題啦，情緒上、或者好驚失敗，所以我唔做某啲嘢，但結果自己又唔開心。好多都係驚咁樣咯，咁自己都面對好多恐懼啦，所以係咁多嘅原因加埋一齊咯。 嗯，咁跟住咁，所以就有咗呢一個嘅諗法，去到呢、這個即叫步驟，去到要 soft 自己裏面恐懼嘅時候，就咁樣同阿陳永謙講，就想圍繞住呢一樣嘢。咁樣去發揮啦。 係啊係啊，因為我都知佢有好多嘅經歷啦，我就覺得佢會對呢、這個topic 有興趣，同埋我都想今次呢個系列咧係每隻歌都揾唔同嘅填詞人，等我即係睇下大家對療愈呢樣嘢個睇法有啲唔同嘅嘢啦。咁陳永謙就帶到一個多謝嘅心態去加入呢個歌裏邊咯，因為我本身就覺得要面對啫，因為我覺得恐懼咧令我哋停止好多嘢。即係好可惜，好多嘢都係驚我哋唔爭取，我自己都會噶，即係或者因為驚嗰個驚失去，咁咧就成日就同人鬧交，同屋企人鬧交，因為過分擔心，咁但結果係冇唔好處，咁所以我覺得恐懼係一個好令我哋好多嘢好可惜嘅問題啦。咁但係佢就加咗多謝呢個心態咯，就係、是、要共存咯，唔係要去唔中意佢定係點樣，但係要擁抱翻佢咯。 但是当陈永谦将这个想法带到去份词带到给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又真的、真的再不同了，就是可能你以前都是、接受恐惧 的恐惧， 去到现在可能真的咦原来有这些恐惧反而带到更多的东西给自己，即会不会都自己在心理上又再不同了样。 有啊有啊，因为他、我觉得多谢呢是多了一层的，因为譬如我面對咗恐懼啦，我發現咧，哦，我個恐懼就係好驚失去，所以就導致我成日過分擔心就撩屋企人或者男朋友鬧交。 係，你撩 主動 係啊，撩真係會好衰嘅。咁面對咗知道咗啦，但原來都要多謝翻恐懼，因為佢令我發現，哦，咁其實我本身要療愈嘅問題，可能就係我唔夠安全感啦。咁、你佢幫我揾到問題嘅根源咯，其實係，所以睇翻自己驚咩都有呢個能力咯，其實。咁同埋都好中意佢帶咗一個童真嘅感覺俾呢份詞，因為同佢傾偈，佢都係話：哦，我啲仔冇嘢驚㗎，咁樣咁係小朋友係無懼喎。咁、可能面對恐懼嘅方法都係揾翻嗰份童真或者嗰個好奇心，係咪唔係驚咁樣咯？ 咁你點樣揾翻嗰份安全感啊？因為我成日覺得要令到女朋友有安全感，真係好啦。以往啲女朋友個都話我俾唔到安全感嘅，即係 呢個係你嘅問題啫。 而家唔係你自己。 喂，我想知啊，咁因為但有陣時嗰啲安全感可能係關男朋友事嘅，但亦都可能係好似啱啱你咁講，有時就係怕失去嗰樣。咁你點樣樣？即係我明白咗自己個恐懼係咁啦，點樣樣可以重建翻嗰個安全感咧？ 我諗我而家都仲係努力緊嘅，都係唔係即刻做到啦。咁但係我諗好多時都係要自己企得好穩，自己嘅想做乜嘢啊、夢想啊、事業啊，或者或者要有個目標，其實點先係 OK 咯。呢、這個我都係成日做治療，就會同啲個案啲朋友講，即係 OK， 你嚟到你會成日話我唔想點，我唔想冇安全感，我唔想點，但係其實你想點咧？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我自己都可能之前唔知道，咁、可能諗下你嗰個理想狀態係點，你先有機會邁向或者達到咯。 係係啊，我知道點樣同我未來嘅女朋友講啦。 你就係剪翻呢一段出嚟俾佢聽，係嘛？ 跟住無限 send 出去。 我識個朋友，佢係音頻治療，佢有講嗰樣嘢，我知將來點樣同佢講。 我反而想問翻轉頭，就係頭先提到就係話會 撩屋企人或者男朋友嘈交，呢个行为到底系点样发生，或者系因为乜嘢事情会 令到你咁 会撩人哋闹交咧？ 真系啲好少嘅嘢， 系呢、 這 个呢、這个系啦，我就系觉得好好奇呢样嘢。 有时咧，而家谂翻系真系唔知噶，系真系嗰时，我真系有时觉得咧，呢排我冇乜。好激動咧，係咪等於冇咗嗰啲某啲感覺啦？咁、樣，所以就要聊一下咁樣咯。 哦， 咁但係其實咁樣係好，即係而家聽翻你嘅自己都知係好 有啲怪啊。 係啦係啦，即係唔應該咁樣去 prove 嗰個存在咁樣咯。但係有時就係怕冇咗，你就要聊翻出嚟，睇下係咪真係鬧嘅時候會心痛先。 係咯， 我明啊，我明啊，我明白你講。 咦？你又有啊？你又 feel 到啊？ 因為我老婆會話：，喂，老公啊，我同你好耐冇嘈過交啦。死啦！係咪我同你唔愛對方，所以先唔嘈交啊？即係我而家諗翻起係好似原來係會有啲咁樣嘅迷思喺度嘅喎。 係啦，咁但係實質真係聊咩？我唔真可能未必記得嘅喎。即係咪因為嗰排有人少咗洗碗？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完全唔知 喎。雞毛蒜皮嘅嗰啲 係。係啦，咁但係就唔應該用呢啲方法去判斷咯。 嗯， 咁樣歌詞裏邊頭先即係同陳永謙去傾啦。咁今次裏邊亦都有一啲真係無唱。歌词嘅即系声音哼嘅嘅一啲部分，因为上次声之正 有， 哈哈哈哈咁样样，系啦，今次就另一种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咁样样，咁系咪都会有同陈永谦讲想留翻一啲空间，系会咁样样处理嘅？ 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國語版或者佢收到嗰個 demo 咧都係咁嘅。咁、我嗰時都有同佢講，我話你 feel free 去填咧，如果你覺得啱嘅話。但係佢都好自然係留咗出嚟咯。係、啊，咁我都即係我想佢去判斷，我唔想去局限佢。但係又幾啱，因為其實呢個歌呢、這個想俾翻童真大家呢個放鬆嘅輕快感覺，中間再有一段好似一齊哼歌嘅位，我哋都覺得好適合咯。咁同星之靜一樣嗰、那個哈，其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一齊。唱，咁你都系自己震动紧自己，都系有一个声音治疗嘅效果咁样咯。 头先一路有讲嘅，即系童真啊，小朋友嘅元素呢样嘢喺 M V 里边就会更加即系感受得到啦。咁啊，你头先又讲咗少少，即系嗰段时间因为翻唔切嚟香港， 系 啦，咁系咪因为本即系话本身可能个 M V 嘅谂法同而家系有少少唔同嘅？ 其實本身可能我會係即係個 MV 係個小朋友遊走呢一個九龍城咁樣啦，咁途中遇到好多唔同大人，就會安撫佢嘅恐懼啊，俾佢睇下其實大家都有啊咁樣啦。咁我本來可能就係其中一呢個角色咁樣，係、啦。但係個 concept 其實一向都係大概咁樣嘅，係、啦，因為好想用個小朋友嚟表達嗰、那個。找回自己的童真啦，同埋我諗個個都有一個內心小孩，我哋都要安慰翻佢本身嘅一啲恐懼咁樣咯。是有這種感覺， 所以 MV 最尾會見到大人都除開頂帽，其實他都好像小朋友有粒種子在頭頂， 是啊，其實呢這個未必很明顯，但是那時我們就叫做恐懼小樹苗咯、 哦、 但是想說其實個個人都有，是不是只是個小朋友不用怕、大家一直一生都會有這個恐懼， 是所以這個音頻治療和這個流行曲的結合的這個系列呢就來到現在第三首多謝恐懼了，就至於那個 EP 我們就可以繼續期待究竟之后会有几多首歌，同埋继续会有啲咩音频治疗所用到嘅声音啊，工具放喺里边啦。 我都想多啲分享。 Yeah， 好啊，咁我哋下次等你再出，跟住嗰首我哋又再同你倾啊。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大家 ，Thank you。 重获内心自由，哒哒哒哒哒哒。 Sam 前听过有陈明喜嘅多谢恐惧，听日5点见。